权力机关的人员都抛出去，那就谈不上国家的存在，也谈不上国家责任了。金元继续问岛村三郎，你本人干了些什么？你说你自己是小职员，但你也是组成国家权力机关的一员，你以你的职责来执行国家的权力，你压迫、驱使、杀害了中国人民。国家有国家的责任，你也有你个人承担的责任。岛村三郎默默地听着，没有了反驳的说辞。你认为那是战争、厮杀、掠夺的情况，双方都同样出现过。可是，战争里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之分。金元说，你们挑起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而被打败了。你问为什么不放你们回国，但是谁请你们来到这儿的呀？难道是中国人民到你们的国家把你们抓来的吗？岛村三郎无言，你亲自参加了侵略战争，造成了你本人、你的家庭和日本人民的不幸。你有如此痛苦的体验，就要从切身体验出发，认真学习。金元诚恳地告诉他，中国人民有权利要求你们成为不再侵略中国的人，中国人民是绝对不能把企图重新侵略中国的战犯释放回国的。至于将来能不能回国，那就取决于你们自己了。此后不久，由尹地章提议，广濑三郎、志村行雄、田中奎复议，岛村三郎起草一份写给毛泽东、周恩来的抗议书，交到了所长孙明斋的手上。有被指定的30名战犯参加的座谈会在礼堂里召开，前面并排坐着所长孙明斋和少校科长金元及中尉崔仁杰等14、15名管教员，他们肩上的解放军肩章熠熠，发着比平素更为耀眼的光芒。在众目所视下，坐在一排的岛村三郎像是受到了督促似的举手发言。那么我说说吧，中国有什么理由长期关押我们？我们多次提问，为什么不做任何回答？他重提同金元争辩的话题，又重述抗议书上的内容，最后说，中国对我们到底要干什么？如果要使我们成为中国的阶下囚，我是日本的一个大男子汉，死也不愿忍受这种耻辱，我要坚决反抗到底。赞成，我们有同感，几个人大声呼应着。混！孙所长气得脸色苍白，翻译没有译这个混字，你们残酷杀害了那么多中国人，今天还想恐吓中国人民吗？这一套在世界上已经行不通了，中国有权审判和惩罚你们。所长针对性地做了解释教育后，稍微温和地告诫，在你们面前摆着光明与黑暗这两条道路，选择哪一条取决于你们自己。所长轻蔑一笑，你们提交的抗议书内容是完全错误的，我以所长的职权宣布予以没收，哪一天你们想通了提出收回，我们保证发还。希望你们还是像圣经上讲的那样，要想进天国，唯有彻底悔改吧。人性有个缺点，喜欢有形的关切，不大愿意接受无形的忠告。人性有待复归的岛村三郎走出会场，与那次与金元谈话后的情形一样，又嘲笑所长尽讲大道理，说什么同样内容的道理我们反复听了几百遍甚至上千遍了，几百遍上千遍你还是没有听进去，也没有听懂，枉然。试想，你缺的本来就是这样一些大道理，可又不要这样的大道理，那你到底想要什么？所长们又有什么别的可以给你的呢？道生讲涅槃经，顽石点头。岛村三郎的今天可算是他不撞南墙不回头吧。他同另六个带头闹奸人一样，在单人间房里独醒了2天2夜， 才觉察到人生中还有这样宁静的日日夜夜，从此开始冷静下来，接过了管教员张梦石递给他写材料的笔和纸。后来的人生证明，正是这样或那样的大道理，帮助他寻求新的政治生命，才把这些至理名言写进了自己的回忆录里。一波过去，一波又起，实践要求管理所工作人员反复解读无端挑衅这个词，实践也反复让他们更深懂得沉疴难医、死猪不怕开水烫这些词语的含义。他们看到战犯有人对管理所给予的物质生活，包括医疗卫生方面的人道主义待遇，视为这是国际战俘应当享受的权利，是日本国家力量又恢复强盛而不可欺辱的证明，是同中国政府做斗争的结果。有人故意夺领饭菜倒进厕所，把粗米饭保存下来，准备向联合国控诉吃不饱受虐待。一个中将师团长挑战，天皇关怀我们，你们应当给我们吃得更好一些，日本政府是有能力偿还的。有人串联蛊惑，难忍者忍之，难受者受之，十年再让太阳旗在此地飘扬。有人写诗发誓恫吓，预设窗外叶落秋深，思父母心绪忙乱，无论前面有多少困难，即使剑折马倒，只剩孤军也要破为归，敢叫武士蒙羞辱，且看腰刀斩肉泥，回国后统统把他们推进大海。战犯中在苏联时期的黑龙会分子，伪满锦州省警察厅特务科长柴田贤吉，密谋勾结外来管理所修电器的日本人策划越狱，然后纠集社会上的日本侨民与清朝美军里应外合。所幸涉案人因棋盘口角，在管教人员讯问时露了馅儿，使得阴谋败露，越狱流产而未流血。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力量属于正义，正义是永恒的太阳，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拖延它的到来。一名战犯要求谈话，被带进所长办公室。他个子不高，身体壮实，胖脸上架着黑边眼镜，笔直地站着说道：你们在大门口和岗楼上安排那么多持枪的士兵站岗，这是不必要的，这对我们来说刺激实在太大了。我代表关押在这里无辜的日本人，请求你们立刻把岗哨撤掉，我相信所长先生一定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否则……你不觉得你提出的这些无理要求过于荒唐了吗？所长孙明斋气愤地打断了他的话。 捍卫正义的审判，发人深省的回眸，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张金的代表作《日本战犯改造》，声工厂出品。 我问你，你是干什么的？是谁给你的代表权？这位所长之前是抚顺市公安局的副局长，是胸怀打日本救中国的信念参加抗日战争的老干部，他带领包括长征干部在内的一支特别队伍，面对这一场特殊的战争，又豪迈又憋气，早有一肚子愤懑没处发泄，今天有人登门挑衅，顿生怒火满腔。他是战犯管理工作的领导者，也是他部下正义情感的代表者，他和他们大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懂得爱与仇的人。他和副所长驱出以及工作人员，还有他们的父老乡亲、爹妈同胞， 都是日本军国主义加害的受害者，都有一本血泪账。有的数次身遭日伪警察毒打的伤痕至今犹在，有的被日军碾下冰河冻残了右腿，有的亲属惨遭日本宪兵队杀害，有的两个哥哥被抓劳工死在他乡，有的父亲与叔叔被折磨死在日伪的监狱里，有的一家八口有七口人死于日寇扫荡的屠刀下，而所长的家乡山东省海阳县的房子被日军放火烧了，舅舅被日军狼狗咬死，许多战友死在日军屠刀下，他本人九死一生，腿被日军打伤落下残疾，说不定凶手就在眼前的战犯群里。家仇国恨集于一身，这就是他们参加抗战的原因。本为报仇而来，今天却要包容失去亲人的痛苦和屈辱，还要包容自己的痛苦和屈辱。本为解放自己而来，今天却要以超长的心胸、情怀和气度，去照料和教化那些制造这种痛苦和屈辱的人。这是为什么？怎样能做到？怎样会做到？怎样去做到？水火不能相容，冰炭不能同气，自古仇人相遇眼发红，或拔刀相向，或怒目而视，或唇枪舌剑，或唾之以沫，凡其种种消恨泄愤之举止，无不取其极而用之。一见这些野兽就受不了，时不时有一种报复的冲动在血管里。这饭菜就这个做法，爱吃不吃，槽子里有草，饿不死驴，不剃鬼头，休想理好发，还想扬眉吐气呀。不当东郭先生，不给战犯治病，成天围着战犯转，哪是为人民服务的样子，只待中央一声令下，把他们杀头算了，即使喂得胖胖的，枪毙也够劲儿，不然就上访毛主席，交枪不干了。何须上访毛主席？周恩来最理解大家的心情，亲自做说服工作。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日本战犯确确实实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对他们千刀万剐也解不了心头之恨，即使杀了他们，也要经过正义正当的司法程序，而不能由战胜者凭借权力强势和道义强势不经审判而开刀问斩。再说尽人之恶者独治其恶，而不觉为其恶之源，则终不得止。只是杀死他们并不能消灭侵略战争，而要最终消灭侵略战争，则必须根除军国主义，教育战犯醒悟军国主义体制，让他们把侵略真相和犯罪体验告诉日本人民，比我们共产党人说话更有效用，日本人民也一定会理解。宽恕是正义的一部分，正义的宽恕能够校正不义，然而在开始时，管理所工作人员的心情是矛盾着的，也觉得宽恕是美德，但又怀疑这话是不是为缺少报复的勇气而发明的，或者是卑怯的坏人所创造，因为他贻害别人又怕人家报复而骗以宽恕的美名。其实今天的宽恕没有丝毫的胆怯与软弱，而恰恰是内涵着坚强与勇敢，也不是放纵与忘却，而是像把惩戒的大刀埋在土里，随时可操的刀把子还露在外面。今天的特别使命就是要工作人员特别调理感情矛盾。所长苦口婆心地告诉大家，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告诉我们，对事不对人，恨罪恕人，惩罪救人，这是共产党的根本理论及其基本实践决定的。因为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消灭反动阶级，改造社会，改造人类， 绝不是为了报仇杀几个人。再说，我们改造好了一个敌人，不就等于消灭了一个敌人吗？我们还要着眼未来，放眼大局，算大账。这不只是为了争取一个人，而是会争取他们的亲朋一批人，甚至会影响社会一大片。他们都变成了我们的友人，就会帮助我们做事情，甚至会做我们想做又不方便做、做不好的事情。这不就会扩大我们的力量，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友好人士结成统一战线了吗？共产党、八路军在战场上打败了日本侵略军，这是改造世界的一部分。共产党、共和国政府在管理所改造日本战犯，这是改造世界的又一部分。帮助战犯恢复人性，也是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历史任务。为改造工作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所长说，我们在战场上要打败和我们军事对抗的敌人，在战场下要从政治上、心理上争取瓦解缴械投降了的敌人。在我们管理所，这就要求我们以民族利益为重，舍小我求大我，按照完全彻底的标准去工作，人人为改造，一切为改造，化消极为积极，化敌为友。灵魂医生应该有自然纯白的心胸世界，洗清那些自私、狭隘、偏颇、阴晦的心垢，扫去狂莽、迷茫、无为的雾罩。所长这样说，也真的这样带领大家去做。他们用自己的行为语言诠释着中国一句古训：以利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亡。他们让人完全感觉不到带有血腥气味的报仇敌意，而以诚实、正直展示着中华民族的人格，运用正义、真理的力量去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去攻克硝烟散后战场上的又一个个堡垒。记得有一天，管教员江于成受到一名战犯的挑衅辱骂，他当即警告制止。第二天放风的时间，他特别质问那个战犯：你知道我是怎样的吗？我的两个哥哥被你们日本人抓劳工，死在外边。江于成强忍着自己的心痛，还在说理，这倒触到了那个战犯的痛处，唤起了仇人的良心责备，而一再的表示谢罪。就这样，管理所官兵们照办了，对战犯无不以好言好语待之，好饭好菜供之，不打不骂不辱。可这些战争罪人中，有人却以怨报德，霸气不改，横行不羁，以至于大道牵着不走，背向死胡同里退，硬是把人们的旧仇与心恨交织在了一起。所长用宽宏的度量容纳着历史怨恨，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怒气，严词驳斥这个小个子战犯：你们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怎么又成了无辜的人？说是岗哨刺激你们了，可你们是否想过，你们犯下的滔天罪行是怎样刺激中国人民的？所长斩钉截铁地告诉他：对战犯来说，我们所做的类似刺激都是合法的、必须的、无可指责的。人道主义是以正义为目的的，正义需要是有真正的平等、自由，是对不义之徒意志的审判。那些闹奸不悔的，则分别被押进了单号监室，实施以好夹坏、公开揭露批判。在苏联看守所纠集黑龙会的骨干分子、日军中尉、世毛高友、唆使同伙搜集表现好的人员名单、预谋回国报复的恶行，激起了极大公愤，声讨文章、标语、漫画贴满墙壁，一致谴责他的新罪旧恶，要求中国政府从严惩治。 世毛高友四面楚歌，无路可走，急忙找管教人员检讨认罪。管教员则令他在大会上当众坦白，他与同伙的攻守同盟自然破产，纷纷垂手缴械，向进步方向靠拢。两种态度，两种道路的两种结果，众目昭昭。又一天，在院子中央，那个绝食抗议了四天的山岗反所在师团的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亲自挂帅上阵了。他拦住管教干部金元，要求找所长孙明斋谈话。让我们再认识一下这个藤田茂吧。61年前，他出生于日本广岛一个封建武士家庭，从陆军幼年学校走到陆军士官学校，武士道精神渗入了他的骨髓。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少故事。

北京时间22